艺术剧院联袂呈现仁义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用广播之声向舞台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冷震和苗泽两位老侠来到钱塘江畔观看大潮，年届百岁的冷震冷老侠客是聊发少年之狂，邀请苗泽一起到旗杆的雕斗之上去观看。那么两位老侠这么一施展绝世身手，周围的人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苗泽一瞧，哦，老爷子您，我要聊发一下少年之轻狂。老要张狂，少要稳呐。这老头一百多了，就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之下。一低撩纵身行到雕斗旗杆底下了，雕斗旗杆上已经有不少人了，就靠着底下这儿有会爬杆的已经爬上十几位去了，但那十几位得互相找位置，你要这胳膊搂着这个这么看，那边那就得这胳膊搂着跟他错着点，哎，有真有爬得高的最上头，但是紧上头啊，那还富裕老大爷那爬不上去了，再说人一多呀，这旗杆再粗啊，他有点打晃了。你不大盼飞行侠吗？你瞧瞧我这不折不挠这点精神，青云走冷阵一低撩也不管旁人了，上这杆了，杆上还有好些人呢，那就是人梯呀、啊，蹭蹭蹭几下，到了上的顶头了，上头是雕斗啊，那比那一只手搂着杆舒服多了。老爷子翻身进雕斗，猛然间一抬头，哟，行啊，苗泽对面那个上来了，大盼飞行侠名不虚传，这底下个炸窝了，哎呦，这俩老贼。大白天出了飞贼了，这俩老头会飞呀、啊、是怎么着，没瞧怎么费劲怎么上去了，和站得高看得远啊，这儿多高耸，这儿是不是，哎，这风吹的也透亮，呵，老爷子美了。没等人散，俩人顺雕斗旗杆翻下来，也不管旁人那种诧异的眼神，哎，这才叫扬长而去，找地儿喝酒，吃完了喝完了，燕江找那小旅店，老哥俩这么一住一聊，兄弟，老爷子，不差么，咱该回去了吧？够瞧的，呵，简直的够瞧老半天了。咱俩这蹦子可以，传在江湖上，要有人认识我冷震，多笑话呀！这么大剑可爬杆去了，就当时一时兴起。哎，您对了， 您这岁数想怎么着怎么着，哈哈哈哈。老爷子一卖狂启程往回走。8月18关完朝住一宿，8月19往回走到家里头啊。8月29了，刚进青铜像，你瞧啊，这满春园的伙计在青铜像口那站着呢，满面惊慌。哎呦，老爷子您可回来喽，您赶紧别回家，先上柜上瞧瞧去吧。苗泽冷战，两个人心里一动，怎么了？不，这您瞧瞧吧。哎，别忙别忙，姐这往柜上走，慢慢说，你别慌。这两个老爷子那经过大风大浪的主，什么事稳当极了，不能一听着就惊慌失措了。您说怎么那么巧，就是今天早七的事儿啊。怎么了？早晨起来还没下板呢，有街坊邻居啊拍咱们柜上的门，打开门一瞧啊，街坊邻居说了，说你们快瞧瞧去吧，满掌柜的一个人在后街睡觉呢。我们一听哪有这事啊，我们大家伙可就绕到后街，顺咱买卖往后街青铜像后边一瞧啊，可不是吗，满玉华一人啊趴在地上不省人事，哪是睡觉呢，街坊邻居不敢过来扒了，死过去了。我们大伙给搭在楼上，这打算呀跟大姑娘回一声呢，又怕太早大姑娘没起呢，不敢冒失，在胡同口这正转腰子呢。哎，你们老二位回来了，赶紧瞧瞧去吧。苗泽冷真一听，满玉华这孩子怎么会大清早一人在后街上趴着呀。两个人来到了满春园，噔噔噔噔噔，捋顺楼梯来到楼上，你瞧，好家伙，二楼啊雅座，雅座呢帘呢挑起来了，几个椅子一拼，就跟停尸首一样，把满玉华呀就给停在这儿了，没死可是没死，那跟死人差不多，面如薄纸，唇如电液，躺在这儿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紧闭二目不省人事。老爷子往前一迈步，苗泽给拦了。哎，老爷子您别忙，我瞧瞧。苗泽心里话说，这不像是睡着了，这也不是病了，像是让人给打成内伤了。这可是他徒弟教8年没有满玉华那么老实诚实的孩子了，这是跟谁怄气动手？可是咱说明白了，满玉华这能耐跟老头学8年咱们说了不算中上之资，那资质虽不算中上，耐不住这老爷子能耐太大，那教出来放到江湖上也是把好手吧。寻常之人说给打就打趴下了，而且打成这样。苗泽伸手扣住脉门，微然用力一给他断这伤，当时苗泽脸就变了。老爷子没问苗泽，一伸手把那只手就给扣在手中了。那老爷子功夫比苗泽纯呢，赶着一搭墨呀往里边一输，那立刻干喽，经脉尽断。那伙计不敢动手，老爷子亲手可就把他的衣裳前心撕开，一看满玉华呀就在前心上明显两个巴掌印儿，这俩巴掌印儿您可听明白了，是黑的，让人给了双掌啊打成重伤，只不过是他这个孩子呢元气足，一时没死，真把老爷子给盼回来，给熬过来了。这要说是早七的事儿，中午没到，到晚上爷俩就见不着了。100多岁的人，别看经过那么些事情，眼泪可就下来了。哎呀，我的儿啊，教8年徒弟，就为我观潮去，出去逛逛， 回来让给打成这样了。徒儿醒来，徒儿醒来，老头子搂着满玉华这么一哭，苗泽一瞧这哭可救不过来，俩人想往里边输送内力给他保住这点元气，哪么说出话来呢？不成啊，输不进去了。这伙计不懂啊。苗泽一瞧，老爷子，莫非是有人寻仇吗？不知道啊，你这该着，就这么个节骨眼儿。满玉华呀，巍然的睁开二目，一瞧，老师跟苗泽来了。这也是该着，爷俩见这最后一面，慈心泪下来了。哆了哆嗦，颤颤巍巍，嘴唇这么一哆嗦，想抬手抬不起来了，费了挺大劲，由牙缝里头蹦出这么几个字来，一个也没听明白。为什么？气若游丝，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呀。老头这么大身份都有点慌了，直急得银然飘摆，浑身直哆嗦。老头这会儿啊哭不出来了，这孩子要死。苗泽呀一搀老爷子，您那边坐，让老爷子稳定稳定情绪。啪的满玉华身上把耳朵贴着他嘴唇，就这么样费了半天劲，就听满玉华说出一个字来，鬼啊，撞鬼了。这怎么话说的？正这节骨眼儿，就听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响亮，苗飞侠上来了。苗泽这么一回头，哟，一看苗飞侠呀，俩眼熬的，一宿没睡。这天亮了，赶紧到柜上一问，说是满玉华出事了，两位老爷子也回来了。这么一跺脚，哎呦，哦，苗飞侠知道怎么回事，飞侠。这怎么回事？这看怎么回事？这俩老爷子不走了吗？这苗飞侠呀找满玉华来了，男女有别，你上我们家去呀不方便，我找你来跟你有点事儿说啊。你说吧，你跟老爷子练武练了八年了，你这功夫也不错。我爸爸走了，我呀前半宿得练功，练完功呢我睡觉，后半宿你盯，连你师父家带我们家带买卖，哎，你练一遍功转一圈没什么危险你再睡，别回头俩老爷子走了咱家出点什么事儿，这回来咱们哥俩多灾呀。呵，满玉华一听，姑娘你说的对，那你甭管了，我把买卖一推，我每天晚上都得练功，这整宿都归我，那哪行啊。好，你这俩老爷子什么时候回来啊？连轴转不成，咱们分个前班后班，好，就这么办吧。该着8月15过完之后这些天一直没事儿，就是老爷子回来的头天晚上，苗飞侠呢刚练完功，这会儿也就二更刚过，打算收拾收拾啊，洗洗睡觉，唰啦一道黑影打房上过去了。苗飞侠这个弹弓跟刀啊就在手里边，您可听明白了，这练弹弓啊，不知道哪位您练过或者您见过，不是崩弓子。咱们老给您说这弹弓，这插瓣弹弓不是小孩玩那崩弓子，那打不了人。这插瓣弹弓什么都不打，本身就是一个武器，它带尖儿，旁边有峨眉刺，这个武器很厉害的。而且是会打弹弓的人，这腕子上全悬着刀，这弹弓远了打，离近了拿这个弹弓专门别你的兵刃，只要架住了抄这刀就砍你，所以这弹弓跟这单刀啊 都配着一块练。他为什么得需要练呢？就是挂着这刀拽这弹弓啊，不能费事，不能互相相爱，这得练。不是光拿一个弹弓练准儿，当然打弹弓有很多的讲究啊，咱们不细说。他这弹弓跟这刀啊都是现成，就在手里拿着呢。哈哈，你瞧我天天晚上练没白练。这苗飞侠叫圣手女二郎，自幼随冷老爷子习武，他爸爸大盼飞行侠，老爷子不在家，谁敢在我门口闹事，追纵身行上房，在后边追。这人往外跑，这个夜行人呢一听后边有人追骂街，回头一瞧是个女的，他跑得更快了。他这什么意思呢？好男不跟女斗，我会的是苗泽冷阵，女流之辈，一个姑娘。那苗飞侠不是小姑娘，是大姑娘，那我别跟他多说话，摸头还跑。眼看着苗飞侠有点追不上他了，马玉华呀出来了。马玉华怎么回事？这马玉华呀练完武啊，他热，都后秋了，8月15都过了，天不那么热了，但他练功练的出一身透汗，他贪凉，他把小褂一脱呀，往肩膀一搭，他呀上二楼了。哎，满春园这二楼，他把窗户一开，前窗后窗都开开，过堂风这么一吹，呵，满班痛快了，这汗也下去了。江然觉着身上微微有点见凉了，利索了。他把小褂刚穿上，一道黑影自苗家顺房上就来了。他没家伙呀，地里要直接由窗户就窜出去了。他一瞧后边追的是苗飞侠，他冲苗飞侠一摆手，他张飞可就说了话了：“姑娘，贼人交给我，你看家。”这人一瞧头来一个男的，他乐了，哎，要动手我跟他动。一拐弯奔后街，他不跑，他站住了。苗飞牙一琢磨，来一贼，满玉华跟着师傅练8年，寻常贼还拿不了吗？他说的对，要再有同党呢，我得看家。好嘞，提着这弓刀啊，他回来了。满玉华跟这人动手都不知道，满玉华敢绕到后街一瞧，气了，这位不跑了，你不追吗？哎，我还不跑了。什么人？来到了常州，夜入民宅前来搅闹。别跟我废话，我访的是冷战，我斗的是苗泽，他们都没在家，我还怕他们不见，我夜里来，结果没想到还真没在家，就留个女娃娃跟家。我一看在院里铁脸还练呢，弄一把弹弓子，弄把单刀还比划呢，我不爱看，我走了。哎，我走的一慌，他听见了，他追我，怎么着？你跟他认的呀？啊，我认的。你要干嘛呀？你把家伙留下，或者留下姓名，老师回来得问你。啊，留下姓名也行，把我打躺下就告诉你，你谁的徒弟？是苗泽的徒弟，冷震的徒弟。哎呦，这话太大了，提名道了姓的。那我的老师的名讳是你随便说的吗？你别走了，看着。这位本来有兵刃，一瞧啊，满玉华没亮兵刃，空着双手就上来了。这位一琢磨，我让一个妞儿追了我半天，这火正没吹着撒呢，我拿你撒的法子。这双掌撞进来，这位使一锁掌，可还真不含糊，锁住了满玉华的双掌，往下一按，紧跟着一使劲一分，就满玉华这两下子感觉到人家手里头啊，不堪一击，愣然把双掌就给掰开了。这位紧跟着往下一耸肩，贴身往里一撞，一翻自己双掌，啪，这一下满玉华吭都没吭一声，他噔噔噗趴那儿了，趴那儿往起一扬头，这位站在那儿可就报上姓名了。 我姓什么叫什么，回来跟冷震说，让他招来，不把你打死留口气，就为让你告诉他。一拧身上房走了。这个满玉华迷迷糊糊也没听全，就趴在这儿。天亮街坊一瞧，这不满春园满掌柜的吗？满掌柜怎么趴在这儿了？赶紧拍门叫他们柜上伙计。伙计来一瞧，不是怎么回事啊，给搭到了二楼。一瞧二楼窗户都开着，这怎么意思？这不知道啊，跟苗姑娘说一声去吧。这儿打架苗飞侠不知道，苗飞侠可以一宿没睡，他爸有人来闹了，心里话天亮，这满玉华还不找我说了吗？哦对了，我跟人说的，他别让上家来，我一会儿等天大亮我上柜上找他去。哪知老爷子回来直接到柜上，苗飞侠跟着一步就赶到，把以往经过这么一说，哦，他刚才说一鬼，不是鬼，是人打的。那么夜探咱们家的是什么人，什么长相啊？我在后头瞧着，我瞧岁数不小，大鹰钩鼻子，黄眼珠，还梳小辫儿。冷震唰一下脸就变了。你小鬼陆恒，我躲他好几回了。你小鬼陆恒来到常州府明访暗查，就为防我冷震。我知道他是张明志的徒弟，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即便我能够侥幸胜了倪小鬼陆恒，勾出来张明志、赵明真，我可惹不得。明知不敌，我何故犯难？再说我要输在倪小鬼陆恒手里边，一世英名付之东流啊！老头子带着苗泽出去玩也是这份意思，我不跟家待着。难道说是倪小鬼陆恒恼羞成怒，把玉华打成这样吗？那要据苗飞侠说，可就是他了。哎呀，徒儿啊，刚这么一回头，再瞧满玉华，咽气了。满玉华这一无处，可把冷震给疼坏了。老头子是抱尸痛哭，恨得咬牙切齿。贤弟，玉华身后之事，我可就全教你了。您怎么样？我去陕西观音堂，我找张明志、赵明真要人去。 啊？ 苗泽一听找张明志、赵明真要人，不是他，我知我打不过他们。他们纵图行凶，把我徒儿打死了。我要置陆恒于死地，或一百多岁老头子撒狠了。我要为我徒儿报仇。倘若张赵二真人护短，那讲不了说不起，就凭我一口宝剑、一把插把弹弓，我要血染观音堂，一死相拼，我不活着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下周一，也就是2018年的12月31号，在这个时段，北京文艺广播将为大家转播点亮新年诵读节目。那么从下周二，也就是2019年的1月1号开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这个时段来欣赏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谁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想你的知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郑国中心。